又想起夜色，在阳光温暖的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，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，又想也许就在这一瞬间，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，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，神采飞扬。夜色，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轻轻

没时间，没胃口，要减肥。我想这可能是大多数的上班族不吃早餐的借口吧。其实早餐为新一天补充营养和能量，如果说你常吃不吃或者是凑合着吃的话，那全身的脏器都会受到伤害哟。所以呢，让经典969陪伴你，来上一份丰富的早餐吧。 Thank you.

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